他对杨一清先生自然是感恩戴德呀，而杨一清也十分欣慰，20年前张勇帮了他，并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。20年后，他给了张聪同样的待遇，使这个小人物达成了最终的梦想。但是杨一清没有想到，他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善意的回报，却使他的半生荣誉功名毁于一旦。公正的讲，在义理纷争的那些日子里，张聪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。他挺身而出，为孤立无助的少年天子说话，对抗权倾天下的杨廷和，应该说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。虽说他是出于投机的目的，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错什么。让人认自己的父母有错吗？可是当他终于出人头地，成为朝中大官的时候，事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变化的起因来源于张聪本人。这位老兄自打飞黄腾达之后，就患上了一种疾病。更麻烦的是啊，他得的不是简单的发烧感冒，而是一种治不好的绝症。事实上，这种病到今天都没法医啊，他的名字叫心理变态。而在张聪先生身上，具体临床表现为偏执、自私、多疑，看谁都不顺眼，见谁踩谁，等等等等。说来不幸，张先生之所以染上这个毛病，都是被人骂出来的。自从他出道以来，就不断的被人骂，先被礼部的人欺负，连工作都不给安排。一礼之后，他得到的骂声更是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没有骂过他的人可谓是稀有动物啊，奏章上的口水就能把他淹死。张先生青年时代本来就有心理阴影，中年时又被无数人乱脚踩踏，在极度的压力和恐惧之下，他的心理终于被彻底歪曲，一个也不能放过，一个也不能饶恕。这就是张聪的座右铭。于是张先生就此开始了他的斗争生涯，但凡是不服的、不听他的、不伺候他的，他通通给予了相同的待遇，恶整，不是让你穿小鞋，就是找机会罢了你的官，不把你搞得半死不活，绝不罢休。今天斗，明天斗，终于斗成了万人仇。无数官员表面上啥也不说，背后提到张聪这个名字，却无不咬牙切齿，捶胸顿足，甚至有人把他的画像挂在家里，回家就对着画像骂一顿，且每日必骂，风雨无阻。可笑的是啊，张先生一点也没有自知之明啊，上班途中还经常主动热情地和同事们打招呼，自我感觉实在是相当的好。张聪先生的奋斗史为我们生动地诠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人是怎么傻起来的？欺负下级也就罢了，随着这个病情的恶化，他又瞄准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目标——杨一清。杨一清其实是个很好说话的人，平时也不怎么和张聪计较，但张聪是个说他胖他就开始喘的人，越来越觉得杨一清碍事儿，因为杨一清是首辅啊。为了能够为所欲为，他决定铤而走险，弹劾自己的领导。于是在嘉靖8年，也就是公元1529年，张聪突然发动了进攻。张先生果然不同凡响，一出手就是大阵仗啊，派出手下的所有主力言官上奏弹劾杨一清。而在奏章里，张聪还额外送给杨一清一个十分响亮的外号：奸人。张聪之所以敢这么干，是经过周密计算的。皇帝和自己关系好，朝中又有自己的一帮死党，杨一清虽然是老干部初来乍到，根基不牢，要除掉他应该不成问题。这个打算本来应该是没错的，如无意外，皇帝一定会偏向他的忠实支持者张聪先生。但人生啊， 似乎总是充满了惊喜。很快杨一清就得知自己被人告了，却毫不吃惊。这套把戏他见得多了，闭着眼睛也知道谁干的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大举反击，只是上了封奏折为自己辩护，顺便骂了几句张聪，然后郑重地提出辞职。张聪很意外，在他看来呀，杨一清这一举动无异于自掘坟墓。这是因为杨一清是他向皇帝私下推荐才得以顺利入阁的，而且据他所知啊，此人与嘉靖皇帝的关系一般，远远不如自己，提出主动辞职也威胁不了任何人。莫非杨一清已经看破红尘，大彻大悟，事情就这么完了？浑载着如此天真的想法，充分说明张聪同志还没有开窍。要知道，杨一清先生成化八年中进士，一直在朝廷混，迄今为止已经干了57年，他的功名和张聪的年龄差不多。如果翻开杨先生那份厚重的档案，数一数他曾经干掉过的敌人名单，像刘瑾啊，如杨廷和等人，然后再掂一下自己的斤两，相信呢，张聪会做出更加理智的判断。不久之后，结果出来了，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同意杨一清的辞呈，反而严厉斥责了张聪等人，要他们搞好自我批评。这下子张聪纳闷了，杨一清和嘉靖确实没有什么渊源，为何会如此维护他呢？这实在不能怪张聪，因为他不知道的事情确实太多。10多年前，当朱厚熜还是一个12岁的少年，在湖北安陆当土财主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兴献王曾反复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：若朝中有3个人在，必定国家兴亡，万民无忧。朱厚熜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，也记住了这3个人的名字：李东阳、刘大夏、杨一清。在朱厚熜看来，杨一清就是他的偶像，张聪不过是个跟班的。跟班想跟偶像斗，只能说是不自量力。于是在朱厚熜的反复恳求下，杨老干部勉为其难地收回了辞职信，表示打死不退休，愿意继续为国家发光发热。张聪彻底没辙了，但他没有想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。官员已经忍很久了，他们大都吃过张聪的亏，要不是因为此人正当红，估计早就去跟他玩命了。现在复仇的机会总算到了。很快又是一顿乱拳相加，口水横飞，张聪顶不住了，朱厚熜也不想让他继续顶了，便做出一个让张聪伤心欲绝的决定：辞退。而张聪也着实让皇帝大吃一惊，他听到消息后没有软磨硬泡，也没有痛哭流涕，却采取了一个意外的举动，拔腿就跑。张聪先生似乎失利了，无论如何也不用跑得这么快吧？跑得快，再不快跑就被人给打死了。事实上，张聪兄对自己的处境是有着清醒认识的。虽说那帮人现在看上去服服帖帖，一旦自己翻了船，他们必定会毫不犹豫踏上一脚，再吐上口唾沫。于是他和桂萼连行李都没怎么收拾，就连夜逃了出去，速度之快着实让人瞠目结舌。当张聪逃出京城那一刻，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，经历了如此多的风波挫折，才坐到了今天的位置。而在这个狼狈的深夜，他将失去所有的一切，似乎太快了点吧？可能上天也是这样认为，所以他并没抛弃张聪。这一次，他不过是和张先生开了个小玩笑。不久之后，张聪将拿回属于他的一切，他 他的辉煌仍将继续下去，直到他遇到了那个宿命中真正的敌人。事实证明，张聪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人。他八月份跑出去，可还不到一个月，他就跑了回来。当然是皇帝陛下把他叫回来。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，竟然只是因为张聪的一个同党上书骂了杨一清。其实骂就骂了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在那年头，上到皇帝，下到县官，没挨过骂的人扳着指头也能数出来。官员们的抗击打能力普遍很强，所以杨一清也并不在乎。但问题在于皇帝在乎，他赶走了张聪其实只是一时气愤。对于这位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仁兄，他还是很有感情的，并不想赶尽杀绝。冷静下来后，他决定收回自己的决定，让张聪继续去当他的内阁大臣，张聪就此官复原职。而与此同时，杨一清却又一次提出了退休申请。斗了几十年，实在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，就此结束吧。但这只是杨一清的个人愿望，与张聪无关。经历了这次打击，他的心理疾病已经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，对于杨一清他是绝不会放过的。其实皇帝不想让他的这位偶像走，也不打算批准他的辞呈，但这一次张聪却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赶走了杨一清。当很多言官顺风岛攻击杨一清，要求把他削职为民的时候，张聪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，为杨一清求情。张先生求情的经典语句如下：陛下，请看在杨一清曾立有大功的份上，对他宽大处理吧。就这样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杨一清被张聪理所当然地定了罪，而和削职为民比起来，光荣退休实在是天恩浩荡，坦白从宽了。于是杨一清得到了皇帝的恩准，回到了家中准备安度晚年。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，在老家杨一清先生还没来得及学会杨鸟打太极，就得到了一道残酷的命令，削去官职，收回赏赐，等待处理。杨先生的罪名是贪污受贿，具体说来是收了不该收的钱，一个死人的钱，张勇。据说在张勇死后，杨一清收了张勇家200两黄金，不是白收的，无功不受禄。他给张勇写了一篇墓志铭。杨一清和张勇是老朋友了，按说收点钱也算不了啥，但在张聪看来，这是一种变相受贿。这也说明啊，这个张聪啊，反贪意识很强啊。他就纠集手下，狠狠地告了一状。杨一清确实收了200两，但不是黄金，而是白银。以他的身份和书法，这个数目并不过分，但在政治斗争中，方式手段从来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目的。杨一清终于崩溃了，经历了无数年的风风雨雨，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却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，他发出了最后的哀叹，就此撒手而去。拼搏一生却为小人所害，哎，其实这样的感叹并没有什么意义。每一个参加这场残酷游戏的人，最终都将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也算一种解脱。张聪高兴，他竟然斗倒了杨一清，胜利来得如此迅速，如此容易，再也没有人敢触碰他的权威。张聪得意的大笑，在他看来，前途已是一片光明，但他并不知道，自己的好运已经走到了终点，一个敌人已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嘉靖9年，也就是公元1530年的2月， 皇帝陛下突然召见了张聪，交给了他一封奏折，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回家仔细看一看，日后记得回禀。审阅奏折对于张聪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，他漫不经心地收下了这份文件，打道回府。一天之后，他打开了这份文件，目瞪口呆，恼羞成怒。事实上，这并不是一封骂人的奏折，但在张聪看来，他比骂折要可怕得多，因为在这封奏折里，他感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威胁，对自己权力的威胁。这封奏折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天地分开祭祀，这是个比较复杂的义理问题。简单说来是这样的，在以往啊，这个皇帝祭天地是一起举行的，而在奏折中，这位尚书官员建议皇帝改变以往规定，单独祭天以示郑重。这样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，可是对于张聪而言却无异于五雷轰顶，大事不好啊，抢生意的来了。张先生自己就是靠义理起家的，这是他的老本行，其成功经历鼓舞了很多人。既然义理能够升官，何乐不为啊？很明显，现在这一套行情看涨，很多人都想往里钻，而张聪先生也着实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，准备搞点垄断，一人独大。他认真地看完了奏折，牢牢地记住了那个尚书官员的名字，夏言。哼，敢冒头，就把你打下去。那么这个夏言是何许人也？夏言，男，江西贵溪人，时任宾客给事中。说来有点滑稽，和张学士比起来，这位仁兄虽然官小年纪小，却是不折不扣的前辈，因为他中进士比张聪早几年，但他的考试成绩却比张聪还要差。张聪多少还进了二甲，他才考到了三甲，说来确实有点丢人，考到这么个成绩，翰林是绝对当不上的，早点找个单位就业才是正路。一般三甲的进士官员下到地方，多少也能混个七品县官等等，但要留北京那可就难了。翰林院自不必说，中央六部也不要差生，但夏言确实留在了北京。当然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，进不了大机关的夏言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去了小衙门行人司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

所以这也是一份高风险的工作，但夏言却毫不畏惧，如鱼得水，很快就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，这其中可谓大有奥妙。要知道，夏言虽然低分，却绝对不是低能，而且他还有三样独门武器，足以保证他出人头地。请大家务必相信，长得帅除了好找老婆外，还容易生花，这条理论应该是靠得住的。夏先生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，因为他的第一样武器就是长得帅，还有一把好胡子。哎呀，这在当时啊很重要。嘉靖大概也不想每天早晨起来看到一个长得让人倒胃口的人，夏言就此得宠似乎也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儿。而除了长得帅以外，夏言先生还有第二样武器，普通话，就是官话。说得好，请注意啊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啊。在明代，这个普通话也就是官话的推广工作还没有深入人心，皇帝也不是翻译机，所以每次召见广东、福建、浙江一带的官员时都极其头疼。夏言虽然是江西人，却能够自觉学习普通话，所谓吐音洪畅，不操乡音，说起话来十分流畅，那是相当的标准。有这两项特长，想不升官都难。但无论如何，夏言这次还是惹上了大麻烦，毕竟张聪是内阁首辅，他只是个小小的给事中，双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。事实上，张聪正打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后生晚辈，他指使手下认真研究了夏言的奏折，准备发动猛烈的反击。张聪的资源确实很丰富，他有权有势，有钱有人，杨一清都垮了，夏言又算个什么东西？可惜啊，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张先生忽略了一件事儿，他只注意到了奏折，却没有听懂皇帝说过的那句话。很快，张聪的死党内阁成员霍涛就写好了一封奏折，此折骂人水平之高，据说连老牌职业言官都叹为观止，自愧不如，一切都不知妥当了。夏言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张聪彻底安心了，准备回家睡个安稳觉。然而他绝不会想到大祸已然就此种下。第二天奏折送上，皇帝陛下当庭就有了回复。 这封奏折是谁写的？ 霍涛反应十分敏捷，立刻站起来大声回奏，是臣所写。 霍涛等待着皇帝的表扬啊，然而他等到的却是一声怒吼，抓起来，即刻下狱。 霍先生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他带着满头的雾水被锦衣卫拖了出去。 张聪狠狠地捏了自己一把， 他唯恐自己啊是在做梦。见鬼了，骂夏言的文章，皇帝为什么生气啊？ 张聪先生确实是糊涂了，这个谜底他原本知道，看来这次是记性不好，他忘记了自己之所以能够身居高位，只是因为义理，而义理能够成功全靠皇帝的支持。嘉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做事情绝不会无缘无故，如果他不赞成夏言的看法，怎么会把奏折交给张聪呢？ 霍涛先生极尽骂人之能事，把夏言说得连街上的乞丐都不如， 可如果夏言是乞丐，支持他的嘉靖岂不成了乞丐中的霸主？这笔账都算不过来，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都在混些什么。 霍先生进了监狱，可事情还没完，心灵受到无情创伤的皇帝陛下当众下达了命令， 夏言的奏折很好，升为侍读学士，授四品衔。 然后他瞥了张聪一眼， 一言不发，扬长而去。张聪的冷汗流遍了全身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的滋味。在这次斗争中，他是不折不扣的失败者。但此时言败还为时过早，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张聪仍然胸有成竹，因为一切仍在他的掌控之中。很快啊，他将使用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去解决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对手。满脸阴云的张聪回到了府邸，立即召集了他的所有手下，只下达了一个命令：从今天起，时刻注意夏言，若发现有任何不妥举动，立即上书弹劾。张聪的方法学名叫囚笼战术，说穿了就是骂战。他要利用自己的权势注意夏言的一举一动，日夜不停地发动攻击，让他无处可藏，精神时刻处于紧张之中，最终让他知难而退。这是一种十分无耻的手段，是赤裸裸的精神战。当蚂蚱如排山倒海般的向夏言涌来时，他又有什么力量去抵挡呢？说到底，他不过是个孤独的小官而已。张聪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，胜利看来并不遥远。应该说，张聪的判断是正确，夏言确实是孤独的，他的朋友不多，也没有强硬的后台，但在这场战斗中，他并不是毫无胜算，因为他还有着自己的第三样武器。后世的许多言官呢，都十分仰慕夏言，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据说还曾经送给他一个头衔“第一能战”。因为这位夏先生真正的可怕之处，并非长得帅、普通话好，而是他的口才和笔法。张聪所不知道的是，夏言其实啊是一个应试教育的牺牲品。在十几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中，他的成绩之所以那么差，只是因为他的文笔太过犀利，不合考官的胃口而已。所以当知情人跑来向他通报这一情况，为他担心的时候，夏言却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回复：大可不必费劲，就让他们一起上吧，能奈我何。攻击如期开始了，张聪手下的十余名言官对夏言发动了猛烈的攻击，从言辞不当到迟到早退、不按规定着装等等等等，只要是能骂能掐的地方概不放过。可张聪万没料到，这正中夏言下怀。很明显，他在掐架方面是很有点天赋的，对手只要找上门来，那是来一个灭一个，来两个灭一双啊。文辞锋锐无比，且反应极快，今天的敌人今天骂，从不过夜，效率极高，其战斗力之可怕，只能用彪悍两个字来形容。由于夏言骂得实在太狠，连和他掐架的人白天上班见着他都绕着走啊，骂到这份上可谓是骂出了水平，骂出了风格啊。十分凑巧的是，夏先生的名字叫公瑾，这位仁兄虽然是文官，却比当年的三国武将周瑜、周公瑾更为厉害。于是某些喜欢搞笑的大臣每次见到夏言，都会笑着对他讲：公瑾兄，你还是改名叫子龙吧，子龙一身都是胆。张聪原本打算加大力度把夏言骂成精神病，可事与愿违，这位兄台不但没疯，还越来越精神，斗长阳啊。但事情闹到这个份上，想不干也不行了。张聪决心把这场危险的游戏进行到底，他不会忘记杨怡清那黯然离去的背影。事情很清楚，一旦失败，他的结局将更为悲惨。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绝招，这招的名字叫结党。虽然简单，却绝对有效。不管对手多么厉害， 只要拉拢更多的人，搞个黑社会之类的组织，成为朝廷的多数派，自然和谐无事，天下太平。说干就干，张从先生立刻着手发展组织，讨伐异类。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，这个无意的举动竟然就此开创了一个时代，党争时代。世界在发展，时代在进步，事实证明一对一的政治单挑已经落伍了。为适应潮流的发展，政治组织应运而生，大规模的集体斗殴即将拉开序幕。张从的第一目标是桂鄂。说来惭愧，虽说这二位起家的时候是亲密的战友，但发达之后因为分赃不均，感情破裂，分道扬镳了。但关键的时刻，面子是无所谓的。张从拉下老脸，亲自上门，酒席之间突然悲痛欲绝，痛陈以往的战斗友谊，双方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当然呢，绕来绕去，最后只是要说明一个主题：我要是完蛋，你也跑不了。桂鄂收服了，张从再接再厉啊，是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。投靠他的大臣呢，也越来越多，连内阁大学士翟鸾都成为了他的同党。看着满朝的爪牙狗腿子，张从终于放心了。 夏言，你是赢不了的。 张从的气焰越来越嚣张，支持夏言的人也不敢露面了，但他们依然无畏地表示自己会在精神上站在他一边。虽然情况危急，但夏言仍不慌乱，他本就了无牵挂，既然如此，就看一看到底鹿死谁手吧。夏言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困境，但朝廷大臣也并非都是孬种。就在张聪最为强大的时候，另一个无畏的人出现了。嘉靖九年，也就是公元1530年末，张聪的心理疾病啊达到了顶峰。为了能够获得皇帝的认可，他突发奇想，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死人的身上。偏偏这个死人还非常有名，孔圣人。张从表示孔老二名不副实，没有为社会做出具体贡献，应该除掉封号，降低身份。这实在是个比较离谱的事儿。包括张从在内，大家都是读孔圣人的教材才考上功名的，这种和尚拆庙的缺德事情也只有张先生才能想得出来。可是事到临头，官员们似乎都集体哑巴了，谁也不出头拉孔老二一把，可见他们的脑袋都非常清醒。死人可以不管，活人不能得罪。对于这一场景，张从十分满意，绝对的权势会带来绝对的服从，他深信不疑。但没过多久，沉默就被打破了。一位年轻的翰林挺身而出，提出了反对。张从开始没有在意，但当他看到反对的奏章时，才意识到这次啊麻烦大了。很明显，这位翰林是个理论型的人才，他引经据典，列出八条理由推证废除封号行为的错误，理论充分，是证据确凿，矛头直指张从。无奈之下，张从在朝房约见了这个不听话的人。开始啊还好言相劝，多方诱导，可这位翰林软硬不吃。张从急了，问他到底想怎么样。回答很简单，我只要个说法。说不通就开始辩。张从本来是辩论的好手，但这次也遇上了对手，无论他说什么呢，总是被对方驳倒。气得不行的张聪失去了理智，开始高声叫喊，无理取闹，却只得到了这样一句话：久闻张大人起于一理，言辞不凡， 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这句话十分厉害，所谓起于一里，不但说他来路不正，还暗指张聪先生学历低，成绩差，没有干过翰林。果然呢，张聪一听就跳了起来，也不顾形象，破口大骂道：你算什么，竟敢背叛我。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，意思是满朝都是我的人，你最好乖乖听话。首府大人如此暴跳如雷，周围的人都捏着一把汗，桂萼出于好心不断向此人使眼色，可这位兄弟似乎是打算把理论进行到底，慢条斯理的做出了回答。依在下看来啊，所谓背叛，君出自依附，可是我并未依附过阁下，背叛从何谈起？说完行礼走人，所有的人都被震住，目送着英雄的离去，而站在中间的张聪却已经气得浑身发抖，大吼一声：不教训你，首府我就不干了。这位勇敢的翰林名叫徐阶，时年27岁，这是他漫长人生中的第一次斗争，也是最为勇敢的一次。勇敢注定要付出代价，张聪又一次用行为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。第二天呢，他就找到了督察院，希望严惩徐阶。其实徐阶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，也没有犯法，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。张聪当即给徐阶定下了一个独特的罪名，首倡协议。处理方法也很简单，正法以示天下。人无耻到了这个地步是很不容易的，万幸的是张聪先生还不是皇帝，所以他说了不算，而徐阶多少还有些朋友，几番努力之下终于保住了他的性命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，张聪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次就饶了他，让他去福建延平府任职吧。这是把人往死里整，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在那个只有翰林庶吉士才能入阁的时代，如果被剥夺京官的身份，分配到穷乡僻壤干扶贫，只会有一个结果，前途尽毁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，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

宛若凝视你的眼眸，如何束缚风跋涉山林远游，如何阻止千年深刻梦尽头。当你为谁梦醒独当高楼，在我凭栏处已有夜风吹满锦绣，烟水春江残夕的阳，今年也可枕下长夜未望眼片看看远道的光，足足凄凄惶惶，欢愉夜天烟三分家乡，再恳请你回首就当是自醉寻常伤光，有人为你化解了疯狂如妆。情欲相成全歌情深不朽，至少够用几杯城池左右，世上轮回红尘青丝白骨黄泉，一切永无止休，三魂七魄都因你几近温柔，如何挽留花绽后落半残收，如何救自尊埋没天真未够。当你茶饭不思如更在后，在我对镜时一线憔悴一代宽楼，至死成王西无界的死结在我心上，界外空旷与我呐喊听回声彷徨，追得跌跌撞撞寻找永久的一线远方，在奢望你流浪四体共不止血的方向，而我不凡不见你只身前往，如幻如伤笑意青春鲜活肢体奔忙，如死如往举一老手生成灵魂冥想，世子热情激荡从未甘终于世事言。 爸爸这花怎么蔫，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，再喷上农药，用清水浇灌，过不了多久，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。 好嘞。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， 蜡封上吊一百年不许变， 稚嫩而不乏真诚。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， 放心吧，我一定能行， 简单却无比坚定。青年的承诺是终止， 相信我，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，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。中年的承诺是实指， 我一定尽力而为，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。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， 孩子我支持你，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。时光流逝，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，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。